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开乐人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好啦，丰收快活人啦，星期一嘅早上10:14，三十度气温啊，梁继昌坐咗喺度啦。 你先。 早晨，早晨，呢两日咧好好天啊，我今日起身咧见到个太阳好正啊，我系小羊羊，希望今日成为大家心目中嘅小太阳。 到我啦，以前我曾经讲过一只马。你激嬲佢咧，就会变马骝。 快讲啦！哇，如果好笑啊呢、這个， 呢个系前设啫。 咁点啊？ 如果我整喊一只羊，佢会变咩咧？ 好，一只歌时间。 唔好话。 好啦，我代小鸳鸳同大家讲先。 早晨啊，我系小鸳鸳啊。 我爱你，因你起靠近我，无论这个我心情充满或傻，你都亲我。懒得管我懒尽，终了有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个。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分享我，愿陪着我。你热情得热情，我未停止恋你，你面亦碎，对亦我未停想念你。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3%。呢个早上，坐喺节目室有马大强。 喂， 仲有 小羊羊咩？ 仲有小张张同埋一会出现嘅小鱼鱼，冇错啊！好多环节吓，今日一样会有小鱼鱼把声水，唔需要担心啊！ 同日我爱你，因你起靠近我，无论这个我心情充满或傻，你都亲我，懒得管我烂心，转了又好过。同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个。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分享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我有申诉，嗱咁你有个标准答案啦，系咪？但系咧，我哋有我自己嘅猜度噶嘛，咁所以咧， 你如果你讲得通，咪冇问题咯。我哋呢啲 好整喊咗只羊， 我估 好 杨柳，因为佢扭计啦嘛，你自己喊佢 杨柳。一啲实质嘅嘢，我会见到我会好开心。 唔系啊，系一层楼嘅楼啊，唔系女仔咁解啊，唔系楼。 两个都开心， 又系会啊。 好， 阿小杨杨，你估？ 我真系谂唔到啊呢个， 试下估一估啊。 知啦。 羊咩都好啦，羊咩啊？羊股啊？羊股唔啱， 梗系唔啱啦。 嗱，呢个系一个电影名嚟噶吓。呢个电影名嚟嘅，系叫《羊巨》，巨系惧怕个巨， 有咩？ 因为俾人整喊咗就好惊咯。 唔系 西片嚟噶， 西片嚟噶， 我又冇印象， 冇印象。 O K， 好。不过你 系 应该强调系电影名嚟， 系电影名嚟噶呢个。 开估啦， 嗯，好， 洋葱啊？ 点解咧？ 洋葱啊， 咸咯。嗱，洋葱咧 有洋葱啊，内文有洋葱啊，见到洋葱咪会流眼泪啊。 都啱，都啱。洋葱咧， 你服唔服先？你个样 摆明服咧，佢都冇话个服字。唔系，但系呢个系啱嘅，因为你而家啲新一代啲电脑名称 都系洋葱， 系啦，就叫气有洋葱。 但系嗰个洋系三点水嘅又。 哎呀， 输。 好啦，我放过你啦，马老师。今日星期日嘅早上， 马老师拗头。哎呀，咁都 哎呀， 哎呀，激死我啦！咁样吓，好唔好咬？天气热啊，容易燥啊。喂，琴日真呢几日真系咧，我觉得夏天来得实在太早啦。 系啊， 唔系唔系早啦，五月尾噶啦。正常系应该要咁噶。 我其实咧，每一年过往咧，五月一号咧，我就开始冲冻水凉噶啦。 系 今年真系迟咗，唔系我讲真噶。 点解你会 mark 住嘅？冲冻水凉， 好记嘅。然后咧，冲到十月尾就。好冻噶啦， 系、 okay. 啊，同埋因为五月一号以前考 shirt 咧，一完咧就去沙滩游水， 系系 系啊， 哦，即系你讲你读书嗰阵， 系啊，而家真系迟咗，迟咗热， 我都即系我都开始冲冻水啦， 唔系啊，因为 而家已经开始啦， 系啊， 系你未咩？ 我未啊， 你啱五月一号，但系而家六月嚟紧咯， 系啊，因为我都 即系衰退咗啦，你啲机能系咪？即系而家 衰退， 唔系因为前嗰排都仲系时冻时热， 热咗成个礼拜啦，人哋劳工处都出咗咩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几次 但好似呢两日先真正有个太阳射住你喎。 佢冇射到我啊！我閃開， 我哋喺室內，我永遠都係室外。 但你唔覺得嗰啲就算冇太陽都翳嘅咩？嗰、那個叫翳嘅，即係好悶。 係啊，那個氣壓好低啊！ 我琴日頭先咪後先同阿小楊楊，我琴日覺得自己好似做種烏蠅子啊！烏蠅子係點啊？黐立立咁樣咧，我全日都覺得自己好黐立立。 有冇嘢黐落你個身度啊？咁 好多烏蠅， 但你開唔開心啊？你個感覺 開心， 開心嘅。 因為有人黐下我㗎。 我真係開心，因為我琴日我都覺得哇，好立啊，好熱出曬汗，但我好啊！我中意呢种感觉，觉得好似咧、啊、自动波做运动， 哦、 自动波排毒系， 我好爽嘅， 好爽。 落完 所以就唔使做运动啦。 都要继续做，但系就 马老师人学下，人哋自己自我感觉冇做运动、 啊， 原来出汗当做运动。 嗱，同埋我琴晚都系瞓得好少啫，瞓得几个钟头。 点解啊？ 搞咩你？ 唔系就头先讲咗咯，就瞓到半夜咧，好肚饿。我醒咗， 你瞓觉前点解你唔食饱啊？ 就系我净我又同自己讲，哎呀唔好食咁多嘢，点解我真系顶唔顺？我醒 了。不如你讲下你琴日临瞓几点瞓啦？ 你有冇食晚饭、啊？ 我琴日十二点钟瞓，我系瞓觉前，因为我都成十点零钟，接近十一点我先食晚饭。 哇，好夜噶咯， 系啊，好夜。应该咁讲， 十点几 我 咁都 系宵夜啦， 宵夜啦， 唔算系晚饭啦。其实我晚饭应该六点零钟 又食咗一次噶啦。 系啊，六点零钟食咗个晚饭，好早啦，十六点零钟。咁所以我一直做嘢做嘢。 你晚饭你都食两铺？ 系啊， 点样你啊？ 有两铺，晚饭有两铺。 你都冇听佢餐单，或者个晚饭一个苹果？ 又唔系嘅，我晚饭真系食饭食菜。 有几多碗饭啊？ 咁一碗啫， 系 系我又冇食得多， 系个汤碗嚟嘅， 唔系真系正常嘅 饭 碗 咁样。 咁一直到夜晚十二点前，我同自己讲，尽量唔好食啦咁样。咁之后就瞓觉瞓到，其实都未瞓得着，我谂未瞓得冧啊，三点零钟。 系啊，头先你话十点仲 食 一餐， 又食一餐， 系 我就 系你斟咗嘅。 夜晚十一点。唔係啊，係係，翻屋企最後食咗餐嘅，但係嗰餐咧，我覺得係水果又溝啲蛋啊 湯 啊咁樣，係啦， 都好豐富、啊。 其實都豐富，嗰湯住係媽咪煲嘅， 係咯，仲有湯渣。 冇食都有嘅。 如果係瞓覺前咧，差唔多啦， 係啦， 係啊， 就瞓覺前唔好食咁多嘅。 咁跟住點知 去到三點零鐘。其实都未瞓得冧， 你咪发咗个梦啊，做咗噩鬼。 我觉得可能系一瞓发咗个跑步嘅梦，可能系之后就哎呀好肚饿，即系饿醒咗，之后起身就煮啲鸡蛋啊，又 煎蛋啊， 食咗两个三文治啊。 但 哇， 三点 喎、 啊， 煎蛋治。 系啊， 就即刻再 加多两只煎鸡蛋咁样啊， 咪蛋住咯， 系咯、啊， 蛋之余再有煎 蛋，之余再加两只煎鸡蛋啊，但系都唔紧要。 有冇整杯热饮啊？ 咁冇啦，即系饮杯热水就瞓觉啦。但系咧，我就想讲，虽然我瞓得好少啦，瞓得唔好啦，但我今朝见到个太阳。我 开心， 好精神。 咁你今朝又食咗咩早餐啊？ 今朝就系楼下 canteen 买咗个碎牛治，再加杯热斋啡。 应该肚饿噶咯，你而家开始。 我谂十一点零钟会肚饿。 个食物焚化炉嚟噶， 系咯。 但我食极啫，嗱，我今日热到系要着短裤嘅。 系啊，我见到 小张张 露出马脚，露出 羊脚， 咁系啦。 大家都话我只脚系好瘦，我都知道嘅。我觉得我细个，我谂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出去买裤咧，个 sales 话：，先生，我谂男仔嘅裤唔啱你噶啦，你要买条女装裤。 你咩裤头啊？ 嗰陣時就29嘅， 29， 而家 31 啦，而家31啦。 OK， 咁咯。 我識買褲，即係自己買褲嘅時候咧，我褲頭27。 吓哇！你识买裤时好细个啫， 好瘦 啊，系啊，好 都 廿七 啊， 都廿七， 都廿七叫好瘦啊， 瘦啊！你问下小羊羊啊， 我有好长时间廿四嘅啫， 哇 哇， 我系来自 嘅， 我来童装， 我 来 自 埃塞埃 塞 俄比亚， 系啊， 你而家都差唔多啦嘛， 而家唔吓，而家28-29度啦， 嗱都男性都系好瘦， 系啦，我未试过二字头啦，好耐。 你都接近，你都突破四字头添啦！阿懒人接 住你， 唔系一次，我见证住噶。 系啊，真系好耐冇试过二字头啦。 但我觉得你呢个饮食习惯咧，不如搵阿懒同你睇睇。我觉得好奇怪咯，你好似咧，好似好健康，但系好似好唔健康咁样。你明唔明啊？夜晚临瞓前怼四只蛋，嗱你蛋只两只，再怼两，点解你突然食咁多蛋，跟住瞓觉？ 唔系，我都有问过啲营养师朋友， 你个胃好辛苦。 系咧，你食一。塊麵包咪 係啊， 唔係啊，我要食啲熱嘢我先瞓得著覺。 係咩？咁你有冇熱飲品咪得咯？ 係啦，應該係飲熱飲，但我又冇啦，都係因為我未試過咁肚餓嘅，唔知點解呢排可能天氣太熱咧，啲新陳代謝快咗。 天氣熱都冇乜胃口㗎。 唔係好有胃口，反而係 嘛？ 好奇怪喎！ 喂，佢同你嘅年紀唔同嘅，咁佢嘅新陳代謝率同你爭幾倍，咁又唔可以相提並論。 咁你幾點瞓翻啊？你 我諗四點就瞓翻啦。 但好好瞓嘅， 都好好瞓啦。 O K， 因为真系好满足啦， 好满足。 有冇抹嘴啊？ 都流晒口水， 你唔使理嘅， 好无聊。 即系嘴角流一粒蛋。 我期待今年嘅暑假，同埋咧，我觉得我个人啊，系真系适合某个季节就夏天咯。我夏天系特别， 你夏天人嚟嘅， 我夏天人嚟， 特别咩？ 特别 精灵， 个感觉系。劲 啲嘅，劲 啲嘅，你 feel 到入边嗰， 其实我谂一般人都系，我谂阿马老师系咪？ 我啊唔知咧， 因为夏天我自己觉得啦，夏天咧你会着少啲衫啦。你唔觉得有时如果冬天咧，你好当你好臃肿嘅时候咧，你系唔系好想喐，或者系嗰个成个人都好似慢晒咁样？但系夏天咧，你会觉得哇出身汗。嗱，我自己啱想讲咧，就琴日全日都立啦。咁但系咧，我又唔想不停咁冲凉。你哋会唔会噶？一立咧就俾，因为咧冲完凉嗰下系好舒服嘅，系啦。但系觉得咁好嘥水。 嗱，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就成日留喺屋企温書啦嗰陣時，咁你由朝温到晚又係會濕曬嘅，濕到連底褲都濕埋嘅。我試過最誇張係一日換咗四條底褲，即係沖咗四次涼。 哇！你真係你食 其實呢個最有效嘅方法嗱，譬如先啊，沖凍水，凍水嚟起碼可以捱你個零鐘，即係你沖完之後咧，起碼個零鐘好爽，好爽嘅。但係我又覺得好嘥水啦，咁但係又唔想長日開住冷氣，所以我琴日由佢就算啦，立就由佢，即係接受呢一種嘅狀態咯。 咁你點解唔落商場啫？商场又冷气， 唔出街咯。 你系咪就系嗰啲成日坐喺商场唔够啊够啊？啲乌蝇飞啊嬲啊嬲！ 有 时 咧， 白系咪就 有时 OK 噶？有时我譬如唔使做嘢， 去 coffee shop 系啦 ，coffee shop 做下嘢啊， 系啊，好正 做啊， 好 下文。 我由今日开始听从你嘅教训， 系啊， 去商场偷下啲冷气。 不过而家商场冇嗰啲录影带睇， 有马小强同梁继章坐咗喺度，啲乌蝇飞 同你倾下偈咯。 又嗰个晏昼几正啊！ 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am I?But it's true.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个月23-26考察澳门。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代表澳门特区热烈欢迎和感谢夏宝龙到澳门考察，将会全力配合，妥善作出安排，并且预祝考察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开幕，中国代表团将会参与大会70多项议题审议。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参杨志伦在媒体吹风会说，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届世界卫生大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极少数国家站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再次抛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这份提案除了破坏大会秩序、干扰大会议程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杨志伦指出，涉台提案违反国际规则，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和世界卫生大会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涉台提案缺乏事实依据，继续炒作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的问题，这个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世界卫生大会已经连续6年拒绝涉台提案，今年这份提案的唯一出路就是被再次挫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今年大会讨论包括检视世卫在应对卫生突发事件方面的工作、全民健康覆盖、基层医疗、传统医学、感染防控、伪劣药物、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健康。除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全体会议之外，卢颂茂和林文健亦都和新加坡卫生部长黄月康会面，就抗击新冠疫情分享经验，以及就多个医疗相关议题，包括基层医疗健康和医疗人手作交流。美国总统拜登和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会面，讨论有关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问题。两个人之前通电话，麦卡锡形容他和拜登的通话富有成效，并且透露双方代表当地星期日傍晚恢复有关债务上限的磋商。美国财长耶伦重申6月1日是提高债务上限的硬死线，如果到时仍然不提高上限，财政部将会无法避免债务违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夜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8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3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3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9，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7.88，升1.24；腾讯控股336.2升3蚊，阿里巴巴84蚊升1.55，比亚迪股份252.4升8.4，南方恒生科技3.82升7.2，中国平安55.8升1.05，美团130.2升6，安石恒生科技8.17升1.6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 日元 137.62，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35， 人民币 7.021， 英镑对美元 1.246，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833 点，升25点，港金报 18,480 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7.12 美元，卖出 1,977.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洋菜南街，咁亦都影响到洗衣街去翻亚皆老街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拔街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洋菜南街，咁亦都影响到洗衣街去翻亚皆老街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拔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唔知道点解，嗰啲令我好想碾死佢嘅片段，正正令我忍唔住挂住佢。我唔知道咁样嘅婚姻应该嚟，定系应该再努力一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家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呢，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浮人啦。今日李老师啊吓，会一阵间喺不同嘅环节出现，大家就一阵间再听下啦。天气炎热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2%。咁最近咧喺呢一个网上咧，好多嚟香港，因为个旅游又开始又好多人嚟旅行啦，兴旺啦，落落回回啦，咁多咗好多咧内地嚟嘅朋友们咧就留言讲下香港嘅一切啦。咁啊，网上咧有个女仔就嚟咗2年，又喺度读书嘅，咁就话咧有好多香港嘅人啦同埋事啦都令佢好开心。同埋嗰啲地方 住咗就唔捨得走咁樣樣嘅，咁不如大家又可以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自己去睇下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啲啦咁樣。第一咧，佢話咧香港人咧對女仔好友善，佢職場好友好，唔會有啲人咧就因為 我諗起馬老師啊， 我一定係表表姐 office 啲女同事都好好親切， 特別特別友善， 親切咯， 特別友善。 舉例説明， 舉例就係而家咁樣粗聲粗氣對我，但係對上面啲女同事唔係咁樣 嘅，佢未算粗聲粗氣嘅，你應該聽下。佢對人粗聲粗氣，佢咁樣叫粗人未算粗，係啦。 我粗嘅一面唔會俾你睇到嘅， 我都唔想睇到啊。 即係佢話香港人咧對女性係禮貌嘅，係啦，同埋佢話最主要就係唔會有人催婚咯。可能我唔知道內地係咪一見到你嘅年紀過 二歲已經開始問啦， 係咪 啊？ 香港就唔會有呢種嘅氣氛咯。咁我真係要佢先 feel 到。 你知唔知幾多歲叫大齡咧？即係所謂， 我諗過廿五歲， 你講國內 喺內地 廿朋友 上中 廿五歲就要喂點啊嫁人？ 廿五歲你仲唔生小朋友？ 真係會有人問你㗎？即係仲唔結婚？仲 介紹㗎啦？ 哦 ，OK， 開始介紹㗎啦。 香港真係冇呢樣嘢，香港係咪先？即係你中意嘅，你咪繼續開心咯，唔會有人哋干涉啊，或者問你點解仲唔拍拖啊？ 係， 我認知啦。譬如你識咁多廿幾歲嗰啲，會唔會有個 有冇逼婚？ 我諗可能真係過咗三字頭先，可能屋企人唔會問，即係話你對女仔啊， 屋企人會問啦，但係身邊嘅人都唔會， 都唔會 啊，都唔會啊，係咪先？ 越嚟越普遍啦，而家係嘛？女性的权力抬头那些。 同埋我最近啊参与呢个媒人。 你参与 了 我 做月老啊。 你参与 了。真的啊。因为那个女士呢是三十零岁啦。其实中咁上下啦。银行有 中系咩个职位？ 点解你讲嘢窒一窒下咁嘅？ 经理嚟嘅，系、 哦、 啊，某大银行。 你点样识佢噶？ 唔系朋友嘅女嚟嘅啫，咁啊问我，喂，有冇好介绍啊？咁咧、原来咧好难揾男仔。我最后个 佢系中层定高层管理啊？ 中层啦，你当、 因为太高层咧，啲男仔你 会惊。 因为三十几岁嘅男仔咧，我觉得即系一般咧，未去到好高层住噶嘛。哇，忽然间女朋友高层咧系会有 揾得多过自己喎。 系啊， 嗱 ，OK， 嗱，我你大家评下道理啊，好唔好？个男士46岁，咁我觉得呢个年纪都啱嘅。 个女即系30头、啊， 即系你帮佢揾到啦，已经 三十中，你当佢36啦。吓、个男士又系46啦，争10年。咁 但个男仔做边类行？ 做啲好稳定收入嘅人，好稳定嘅，即系 唔会失业 嘅， 理论上唔会失业。 系啊，铁饭碗， 好咪好 ？O K， 铁饭碗你知咩啦？ 知 系啊，咁啊，好好啦。咁但系即系第一次先俾相睇先，啊呢个 O 唔 O K 啊？呢个 O 唔 O K 啊？ 即系你做紧呢样嘢啦， 做紧噶啦，即系我帮手参与啊嘛。因为其实咧男仔好难揾， 系 好难揾。终于有，大家问一问，即系又有中间人 有兴趣嘅， 系啦，我又帮下手啦。咁喂 O K， 咁出去饮茶， 系 去。 但系出嚟饮茶已经抱住系想同对方交 涉，系啦。 真系食蝦餃燒賣， 真係相睇嘅喎，其實係 係相睇啊，睇定係啦，即係你認為 OK 咯，咁咪出嚟飲餐茶咯，飲餐茶然後發覺。你咁乞人憎咁咪算咯。 哦，其实呢啲即系喺商业公司做咗好耐噶啦，呢啲嗰啲叫咩 dating 嘅。 系啊， 不过佢而家就私人去 私人嘅 私人啦。 不过而家我身边朋友咧，相睇呢一样嘢好少听到噶，即系 冇人叫相睇，即系你当又系介绍啲男女朋友啦。 系， 其实都系 相 睇啦， 食餐饭啦咁 样。系啊，咁啊饮茶啦，咁啊饮，即系大家都觉得 OK。 唔好咁快住，咁现场你见到佢哋嘅坐低。多多少少嗰、那個叫表情， 有啲時唔 都會出埋你 的 你嘅心裏面 圓形台， 圓形台。 OK， 你當六個人啦，二三四五六，咁呢個一男一女咁坐嘅， 係 即係都 OK 嘅， 坐隔離嘅 男仔坐一邊單邊嘅。即系单边，咁女仔呢度咁有啲朋友啦，咁样系啦，咁啊，大家都好似好和谐咁啊，饮茶，饮到尾影相啦，咁系影张相啦，啊，我觉得真系出事啦，个男仔由呢一个位走咗嚟咧， 哦，走咗对面角， 走咗对面， 唔同佢一齐企。 我真系唔明点解你唔同个女仔一齐即系影相。 我估佢怕丑。 喂，你46岁人啦， 喂，如果佢唔系怕丑，佢唔会46岁人要靠你个四眼龟帮佢出头啦。 嗱， 你又分析到重点啊？ 如果你真系又想识女仔嘅，你唔好 再扭拧啦， 系啦。仲有你影相，你 第一你走咗嚟，你 点解唔企个女仔侧边咧？咁样 咁，第二佢又戴口罩，我真系唔明。 但系佢食紧嘢嘅时候冇戴， 即系食完嘢 影相啦，即刻拿出戴口罩。 系啦，咁其他人冇戴口罩 嘅。佢唔系惊你摆上嗰啲公众平台啊？ 系，大家佢自己私人影相啫嘛，唔系我影啊。我 咁 即系用佢自己部手机影啊。 咁点啊？影完相仲有冇？ 你觉得佢戴口罩影相点先？即系有冇乜嘢？有咩含义啊？ 又唔使睇得咁深远嘅，最紧要佢有佢哋两个人有冇再约啊？ 系啦， 知唔知道？ 嗱，听我讲。咁就完啦，咁啊啊，拜拜拜拜，咁啊，梗系其实梗系事由梗系问啦，问下佢样嘢点啊？ 我 觉 得 嗱， 我估啊，个女仔觉得个男仔 OK 嘅，但系个男仔觉得个女仔唔得。 佢话个男仔真系，佢话惊佢高攀唔起。 哇！所以头先我一讲重点咯， 明白系呢个。 所以我问问 你 个女仔， 你我觉得你唔使咁老土啊嘛。 喂，但系其实佢46岁，四廿六岁， 你有个铁饭碗咯， 够有社会咧，你距离退休都冇几远嘅啫。你仲惊高攀人哋？咁你即系对自己好冇信心。 唔系因为咁，我可以分析下，因为始终咧，阿男方 你心理 男方大女方10年啊。 OK 啊， 唔系。咁可能喺男仔嘅角度覺得，喂，如果我再十年咧，咁可能即係嗰個身體機能啊，或者同對方係爭咗一段距離㗎， 唔會咯。 唔係，同埋而且我有啲朋友係咁樣嘅。 我諗佢高攀唔係講身體或者年紀， 唔 係 佢話佢 社經地位係嘛， 即係揾錢啊諸如此類啦。 社經地位， 但係你有個鐵飯碗，你驚咩啫？ 鐵飯碗都好多種㗎嘛。 嗱，我試過啲朋友啊，我身邊啲朋友又係個男方男朋友大過女仔10年啦。个男我个女仔讲啊，成日个男朋友会惊个女仔咧出去做嘢时候，哎呀死啦，佢会搵到一个靓仔过我啊，或者对佢好过我嘅， 咁佢咪冇信心咯？ 系啦，咁会啊，因为始终争10年啦。 但系而家大家都系即系寻寻觅觅噶啦嘛，已经，然后就喂，大家啱啦，即系初步好似好啱，咁啊安排啦。 但我想问咧，嗱个男仔你惊高攀唔起啊？个女仔咧？ 个女仔其实 OK 嘅， 咪叫佢行下先。 个女仔 OK 嘅，但系于是喂，咁你要有人有第行出第一步先得噶。咁你饮完茶，唔通我哋又帮 女仔 饮茶咩？个 女仔几多岁啊？ 36。 咁你叫个女仔约佢啦。个女仔过多几年，嗒一声四字就好危啊！ 你我觉得你呢个好 fair 嘅，响我咧，你当我老土好啦。我 你 觉 得男仔要第一步， 一定要第一步嘅。于是，哇！我朋友真系好有心。佢知道咧，我哋早輪咧電台咪有個十大中文金曲嘅，佢真係打電話嚟，真係攞套飛， 真係等佢睇， 就約翻個女仔睇啦。 唔係，係嗰個親戚啊，唔係嗰個男士， 我知， 唔係 咁有冇俾佢兩個睇啊？ 於是，我朋友就好心，就揾個男士嗰、那個嗰、那個代表人，喂。有飞喎、 啊！我依个男仔咧，即系要人踢一踢先喐， 所以咪学你话斋四廿六岁都系一支公， 仲未嗱、啊，如果阿杨洋，你真系想追女仔，我话俾你听，我有两张飞话， 你同我嚟睇啦， 即刻咪约啦， 梗 系系啊，因为你唔系戏飞，你戏飞就特登买就好似好 odd 咁啊嘛。而家你演唱会， 起码有3个钟啊嘛， 咪咯，你大家又了解一下嘛。跟住个男仔，你知唔知佢点复啊？佢话而家其实呢个社会咧，好现代噶啦，个女仔约我去睇都 OK 嘅咁样，即系约佢去睇， 即佢想个女仔约佢睇 啊。 哦，咁唔得。 嗰个男仔有冇拍过拖嘅？从来 唔知啦，已经唔问啦。 但佢呢种态度咧，嗱，如果佢唔系好中意个女仔，咁我明白嘅。但系如果你 人哋俾埋飞你，我觉得你咁样样一张好牌嚟嘅。 咁我收翻啦。佢唔系踢一踢喐喐，系踢都唔喐。 唔系，咁我觉得佢唔系觉得自己高攀唔起啊。佢直情都唔中意个女仔咯。 系啊，我都 佢高攀唔起，只系个借口嚟嘅啫。 冇错，冇错。 你唔中意咪算咯。但你唔好咁样，我真系觉得好失望。而家啲女仔，我真系觉得咧好醒嘅，所以而家啲男士咧，唔该真系急起直追。 系 系啊，即系我觉得个距离越嚟越远啊，真系系啊， 系。得闲等你介绍俾我马老师，你冇介绍我俾我， 你唔使啦。 你要乜嘢啊？ 我要好似马老师咁温顺嘅， 咁你就要马老师算 走开唔该， 就要呢个。 我睇下我本名册先， 同我包走，诶，同我包走， 好啊，包走 ，take away。 Shine 网上情，做人不要精得过火，不要傻得可怜。做人唔好太精，又唔好太傻。生活唔系战场，唔需要一较高下。人同人之间多一分理解，就会少一分误会；心与心之间多一份包容，就会少一份嘅纷争。唔好用自己嘅眼光去评论一个人，评论一件事嘅对错。唔好一定要求人哋嘅观点同你相同，唔好要期望个个可以完全理解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性格同埋观点。人将自己睇得太重要，就会患得患失，觉得人哋点解唔明白我噶？其实人要看轻一啲自己，少一啲自我，多一啲换位，就会心生快乐。心有多大，快乐就有多大。人哋嘅嘴巴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可以抱一颗淡然嘅心睇一切嘅纷争，心静先可以听到万物嘅声音，心清先可以睇到万物嘅本质。沉淀一下啦，静观世态变迁，与人相处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有啲事情要忍，有啲人要让。有阵时俾人嘴上吃色亏又何妨？让他三分又如何？人人都需要被尊重，人人都渴望被了解。事事不能太精，太精就冇晒路。待人不能够太苛刻，太苛刻就会冇晒朋友。懂得退让方显大气，知道包容方显大度。自己之短不可藏，越藏就越短。自己之长不可扬，越扬就越少。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衰，三分靠运，七分靠自己，努力过就好了。不要嘲笑人家的努力，不要轻视他人的成绩，每个人的价值都不同，无需对人家说一些不礼貌的说话。在你眼中，一些没用的价值未必真的没用。结语就是不要精得过火，不要傻得可怜。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少一些误会。希望你找到在你身边一些真正的朋友，理解你的人，可以每一天都觉得开开心心。 冷暖那可忧，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今日个课室静咗咁多嘅， 唔系啊，差唔多啦。唔系因为少咗啊西路长啊， 赶走咗 西路长就好大声讲嘢， 系咯， 我知我咁专心上 西路长， 我都觉得系、啊、 西路长今日学校旅行啊，去咗呢个新娘潭啊， 但我又好挂住西路长，虽然佢咁嘈， 点解嘅？ 嘈啲好嘛，热闹嘛， 去旅行啦，门口喺嗰度， 佢都唔搭埋我去旅行， 佢就翻噶啦，你而家恶住先啦吓、啊， 好嗱， 今日讲咩啊，马老师？ 今日咧讲嗰样嘢咧，同阿杨洋好有关系嘅， 点解嘅？ 佢哋两个走埋一齐咧、哦，就代表新鲜， 新鲜系， 系、哦、啊， 杨家条。鱼就系鲜啊， 就系小鲜肉啦， 系，所以今日系讲 fish 鱼，系啦，你知唔知咧？中国人食鱼咧已经好耐啊， 梗系啦， 因为可以渔业捕鱼啊嘛。 仲有鱼对于中国人嚟讲咧好重要， 系 第一，你知唔知代表乜嘢啊？ 代表乜嘢？ 冇错啦。即系个鱼字代表吉祥啦， 系咩？个鱼字代表吉祥咩？ 系 啊，年年有鱼， 有鱼，仲有鱼水之欢， 咁又唔系吉祥喎、啊？鱼水之欢 都系吉嘅部分， 同埋长嘅，应该有啲人系 多咗啦。 你讲乜嘢啊？ 即系好吉祥啊！ 唔系得，我哋讲翻鱼 系啦。另外咧，养鱼咧，中国人有好耐历史啊。 系， 嗯， 即系已经系同埋钓鱼又系好耐历史啦。食鱼又系好耐历史，仲有 捕鱼都系啊， 系啊，仲、嗯、有观赏鱼、金鱼啊、锦鲤都系好耐， 又系 好耐， 食得玩得睇得， 系、嗯、啊，得，同埋咧，鱼嘅地位非常重要喎， 系咩？ 有冇听过鱼与熊掌啊？ 哦、 嗯， 不能兼得， 系边个讲噶？ 哇！ 有个人讲嘅，唔知边个系， 你系咪真系知先，马老师？ 系你知唔知先？你自己 我知啦， 我唔记得咗。 五孟子， 嗯， 你咁你谂下，佢用鱼同熊掌嚟比，即系两者，即系好重要。 但我净系觉得好残忍咋。如果你知道熊掌系即系就咁食斩咗只手出嚟食咧，你会觉得好残忍。 唔系我哋响哲学个层面去谂， 唔好睇呢啲 啦，冇错啦。所以咧，鱼喺中国人嚟讲咧，系咪好 important 咧？ 好 very important 啊！ 讲一句鱼嘅成语， 鱼嘅成语 系啊，有个鱼字啊， 鱼目混珠。哇！你考起我啫， 你若龙门， 冇错啦，即系可以证明咧，其实咧鱼，你知唔知咧？曾经咧有个人咧，即系古人咧写个专书咧，就叫《养鱼经》。 专书啊，即系专写， 专系讲养鱼， 即系工具书嗰啲啊。 系啊， 教人点样养鱼。 系啊，你谂下，犀唔犀利啊？ 你知唔知咧？我以前有个亲戚咧，佢直情喺元朗有个鱼塘噶。 哇！ 香港以前呢个都一个， 我知啊， 生鱼嚟。 元朗系 咩南边围啊， 系啊，嗰啲 系咪嗰啲鱼嘅繁殖场啊？真 系啊，系啊，呢个都一个生意嚟噶，因为 生鱼，生意 系啊，即系成个鱼塘好大，咁啊繁殖好多鱼，爱嚟即系卖噶。 哇，讲起咧，我谂翻咧，我嗰阵时有个叫暑期工。我走咗去南丫岛一个渔民嘅村 咧，那個、 鱼排嗰度，哇！我日日就晒住太阳啦。因为咧佢哋有啲要喂下鱼啦，亦都要带啲游客参观下啲鱼啦，同埋有 鱼点参观啊？喺水里边， 因为佢有唔同品种嘅鱼噶，佢有个就 系 头先你讲啦， 可以喺度钓鱼 嘅，冇错，亦都系俾钱啲人钓鱼，咁我就负责咧，即系。准备啲钓鱼工具俾啲游客啦，去钓啦。佢话有啲鱼啊，好大条啊，真系大条到 你有冇真系见过？ 你打开只手咁大，系真系直情喺楼下我哋见到。我哋问嗰个老板几多钱，佢话差唔多要差唔多100万一条鱼。 哇！咩鱼嚟噶？ 我真系唔记得咗。 锦鲤啊？ 唔系，但系好大条啊！ 但系买嚟做咩？如果啲人买嚟食啊？ 唔系，有时佢哋唔系买噶，有时咧系唔知点样，佢就喺因为佢喺海度啊嘛，佢哋唔知点样捉咗佢，咁就摆咗度养，或者系鱼 B B 嘅时候就养到咁大。 即系一啲叫做笑头，即系点讲生意嘅 叫咩啊 ？gimmick 啫， 都系 即系当嗱，我呢度有一条一百万嘅鱼， 但系好大啊！即系我成日都叫啲嗱小朋友睇就睇啦，唔好，因为佢哋用啲渔网围住。 但系会唔会系一条电子鱼咧？ 唔系嘅，真系真嘅，好大条。 你真系谂埋晒先。 我就负责每朝早翻去咧，做啲咩咧？佢哋会有啲冰冻咗嘅小鱼仔，就抌落去咧，嗰啲大鱼系会跳出嚟食。 系啊，我见过啊， 好生猛。 鱼好有灵性嘅， 嗯，点解咧？ 譬如话你话啪啪啪咧，啲鱼咧就会知道嚟嘅， 系系系， 知道嚟。 佢以为你喂佢食嘢啊？ 系啊，咁你真要喂佢先得。 咁唔关灵性，是一习惯嚟嘅。我去过一个地方，咪泰国咧，嗰个码头咧，嗱，喂鱼啦，喂鱼啦，所有游客咧都会被分发一啲面包啦。咁其实你一行近嗰个水面， 啲鱼会涌埋嚟， 佢已经涌埋嚟，佢知有嘢食，佢惯咗。 你有冇试过？即系浸只脚落啲水度，俾啲鱼 食 嘅？ 我试 过 啊， 试 过。 我 喺泰国 唔 痛唔痛啊？ 其实唔同嘅， 我觉得唔好安全，唔好卫生。 我觉得唔卫生真嘅，因为你谂下，佢之前咬过马律师，佢又嚟咬你，系 啊，系 咪啊？佢个口仲有马律师啲皮，跟住咬你脚，即系你谂到呢度，你个范围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都系唔好啊，唔合卫生。 即系得意嘅，即系有啲痕痕地，痛又不至于嘅，啄下啄下咁。 但系 即 系干净咗啊只脚。 真系唔知干唔干净啊？ 点解要咁做咧？嗬？ 系咯， 又 揭 秘咯， 又系啦，又系揭秘咯。 好。 傾完偈未啊？你哋 你撩我嚟傾嘅，始作俑者老師， 教 學生你教咩嘅始作俑者 老師 ？OK 嗱，嗰本養魚經咧好犀利，響有個人春秋嗰陣時寫啦，春秋 叫咩啊？ 叫 養魚經，叫 范蠡，佢嗰本咧叫養魚經， 我真係叫養魚經， 四百幾字啫，哇！但係佢做咗好多學問嘅功夫， 而家仲有冇得睇嘅呢本書？ 有 ，OK， 冇失傳啊！ 冇失传，一路。 但佢教养咩鱼啊？因为鱼都有好多种啊。佢教养咩鱼？ 佢好犀利嘅呢个人。 美人鱼系咪我想养美人鱼。 美人鱼咧，如果佢 相传以前真系有美人鱼，你知唔知噶？喺呢个地球上边，你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但我唔 系 好信。 我都唔 系啊，我都唔系好 信。 唔系人哋话咧，有一种唔知咩啊，海牛啊定咩咧，系佢个样，唔系佢叫声似人。所以啲人咧就 好核突啦。喂，嗰啲咩娃娃鱼，我都觉得好核突。 系啊。 系啊，即系又话有，你哋之前有冇食过生鱼啊？ 有， 你知唔知点解要打生鱼啊？ 我梗系知啦，呢个老人家传说，因为咧传说咧呢个人类嘅社会里边有一种鱼咧系叫化骨龙， 系啊， 咁咧如果你爱嚟，但佢样好似生鱼噶喎，咁咧如果你攞呢种鱼嚟煲咧，咁跟住就会点啊？饮咗化你啲胃啊？系咪？ 我唔知啊， 化你啲肠啊？ 化你嗰啲，你都唔化你条肠啊！ 你啲两个唔好拗交啦。 佢饮完汤，啲咁条肠化咗， 嗰条肠化咗，咁所以要掟嗰度地，搭嗰度地。 睇佢有冇手脚出嚟？ 系 系啊！ 如果有咧，即系化骨龙就唔好。 传 说嚟嘅， 系啦，系啊，系啊。 但系个个都信嘅，个个都搭嘅。我起码我阿妈。嘅年代都仲系搭鱼嘅咯，佢唔会浸汤 嘅 咯。 我以前细个都中意嘅，有一种好开心，系啊，嗱呢个真系，而家好似冇人咁啦，即系 浸汤鱼。 系啊，你知唔知咧？佢系阿范蠡写呢本书咧，系因为咧佢靠养鱼，佢发咗达，发咗达。 我唔出奇， 即系响春秋战国咧，佢好有研究嘅。 我成日觉得好多嘢咧，你只要专，即系你专心做一样嘢，你做得叻个人咧，你就发达噶啦，系咪先？ 嗱，佢一嚟咧，佢就教你点做咧，准备怀卵嘅黐鲤鱼，佢讲系鲤鱼， 即系佢养鱼鲤鱼啦， 鲤 鱼啦， 系啦，佢有啲方法嘅，咁咪即系有卵嗰啲，你中唔中意食鱼春嘅？ 我中意啊， 我都中意食 嘅， 哇，特别 口感几正， 系啊，爽啫，粒粒咁 啊，系啊系啊， 好正， 但好似唔系咁容易买到，系咪？ 唔系佢睇季节噶嘛，嗰个季节如果多鱼春，全部都有噶啦，系啊睇季节啊，咁咧就大约长咧 16.5 厘米，咁长。 你讲嗰条鱼定佢 鲤鱼？鲤鱼，好细条啫，即系有鱼春嘅，然后咧就 佢讲养啊嘛，唔系讲煮啊嘛， 唔系， 咁梗系由细条开始养起啦， 养啊，二十条雄性嘅鲤鱼咧就45厘米嘅，就响四条。即系二十条黐四十条红，就将佢响二月啦，要拣农历二月啦。 讲得好清楚喎，佢 系啊，佢第七日佢就话摆落去嗰个池嗰度啦。咁咧，然后咧佢哋正常咧就会交配，跟住生鱼。 唔正常咧，如果 就屎咗啦，唔正常嗰啲。 我唔知嘛，佢人哋依家记录紧，梗系正常嘅嘢啦。唔正常嘅记录嚟做咩？佢意思咧就好似几何级数咁上啦，即系几多月之后有几多。 其实使乜佢讲，我够知啦。你 点会知啊？ 你 雄 性同雌性摆埋一齐，正常都会交配，跟住会生啦。 你咁巴闭啊嗱？四月份嘅时候 系咪先？系咪先？ 嗱，佢有技巧嘅。四月份嘅时候，或者二月放啲雨落去啊。四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咧已经咧就会开始正常交配生噶啦。四月份嘅时候，你知唔知佢放啲乜嘢落个鱼池咯？ 嗯， 放一只， 放一只嘢啊？ 系， 系放定系放？ 乌龟， 你咧？ 青蛙。 佢讲得啱啦， 放乌龟 系嗰啲鳖啊， 鳖水鱼啊， 系啦，水鱼啊， 点解嘅？ 点解？佢话咧，因为咧啲鱼咧一见到一只鳖喺度咧，同埋咧相传咧呢啲呢只鳖咧系会赶走一啲邪魔外道，即系好似我之前讲过啦，一个井里边咧，啲人都会放落去嘅。即系 但系邪魔外道系人信嘅啫嘛，对啲鱼有咩帮助啊？我意思 啊，但你啲鱼又都信、啊。啲鱼话：哇哇哇！ 即吉祥啊，吉祥啊！ 系啦系啦，就咁、是、样。系啊，唔系咁佢本书系咁写啊嘛。同埋因为咧，范蠡咧， 唔系我以 为 有啲，我以为有啲生物嘅作用啦。例如话咧， 我谂系有食嗰啲细菌啊，食嗰啲污糟嘢 系啦， 应该系有嘅。 我听过咧，譬如话你摆一条可能会食佢哋嘅鱼咁先算啦。咦，咁咪食晒啦？唔会嘅，而系你令到佢哋多咗 嗰 个活动能力 啊， 即系佢哋会 惊啦，走啦， 于是佢咪会跑动，佢啲肉咪叫做 正啲啦， 佢嘅新陈代就会高咗 啦。于是咧咁嘅环境之下就快啲交配啦，然后又产卵啦，生鱼仔啦，就系咁样样啦。這個呢个咧，咁你记住咯，系啦，要放神手，佢哋叫做神手，神系神 神仙个神， 神仙个神、嗯、 手咧， 手咧就系守护个手，佢哋咧 就别啦， 别啦，系啦，佢哋好尊敬呢样嘢嘅。咁另外咧，我又想问下你啦，有冇听过九鱼图啊？ 冇，你咧 冇啊？ 嗱，中国人咧好中意画鱼嘅画嘅， 多数咧九条， 一定系九条，叫九鱼图。同埋咧， 系咪九？因为代表长长久久啊， 长长久久 系咪咁意思？ 系冇错啦。同埋呢样嘢咧，其实咧一直咧都系代表咧个鱼啊，同鱼意吉祥嘅鱼咧又系同音。 咁、画马咧画几多只噶？ 画龟咧画四只，四四驱竞走，即系四只马。 咦，老师真系识噶喎。 系啊，羊咧就唔知啦。 人哋话 我都唔知，唔系马系有嘅， 系咪？人哋话咧，咁马咧通常话佢咩状态啊？ 跑咯， 因为马咧 奔腾， 其实马系动态就靓啲嘅。 系啊，嗱，喂，有一样嘢，老虎咧唔系个个都挂得老虎嘅画喺屋企啊。系啊，唔系你好劲噶嘛？嗱，呢啲系即系迷信嘢或者冇乜科学嘅证据啊。 光 压 住你个气场。 仲有，你知唔知画老虎画咩姿势啊？ 画佢平躺 嘅， 唔系， 咆哮， 唔系，佢有一个姿势嘅， 咁样，爪嘅起爪， 嗱 ，OK， 我不如俾啲 tips 你啦，你估系画佢上山定落山？ 上山，点会落山啊？虎落平阳被犬欺， 你讲就你而画个头啦， 虎落平阳被狗欺， 咁系叫做猛虎归山。佢真系上嘅， 系啊， 佢个姿势系上，然后个虎头系拧翻 转嘅， 系啦，呢一幅图就叫猛虎归山，你千祈唔好送咗俾人。 咩虎啊？系 老虎、 白虎定黄虎啊？ 吊睛白牙， 咩人话吊睛白牙虎劲啲？ 好劲噶， 系啊？ 点解咧？点解要一定要拧翻转头同埋上山咧？ 归山啊， 归山系啊，因为佢哋好似阿小张张话斋，即系虎落平阳啊， 就唔好 吉利嘅。即系如果你有个老细，佢中意或者大老板咧，冇中意画幅老虎嘅画嘅，你真系唔可以送错。 同埋咧，嗱上同落嗰个寓意都唔同。 系啊， 你做生意嘅边会想落啫？系咪 啊？ 所以一定系上。 冇错啦。咁你几多条鱼啊？话 九条嘛，九话你真系 咁 无啦啦 死， 无啦啦又翻转嚟 死啦转头。OK， 嗱，另外咧，鱼水之欢大家听过啦，系啦，即系代表男。 其 实个 最初嘅形容系咪呢啲嘢噶？其实会唔会有另外啲意思？ 都系嘅。嗱，通常咧， 点解用呢样嘢形容男女嘅？ 鱼 嗱，我估啊，我听过一个。 好啊，你 话嗰阵时古代咧，即系而家安全措施就好。 即人工製造啲安全套嘛。舊陣時冇安全套用咩呢？ 羊皮 啲魚肚啊， 係咩？ 魚肚啊，我聽過， 我 睇書又睇過話係用魚肚，咁我係咪咁樣嚟呢？ 嗱，你嗰啲版本咧，我就唔識 嘅。我啲野史嚟噶， 我聽嗰啲咧就係咧，因為佢哋咧覺得咧魚咧兩個魚魚得水咧，又係代表咧男女之間個婚姻好和諧嘅。於是咧魚嘅圖案咧，佢哋都好中意送俾啲新人嘅。 係， 同埋咧有啲話咧，除咗九魚圖之外咧，就係有個蓮花喺度，或者一個蓮蓬喺度嘅，代表。男同埋女，鱼系代表男，亦都有人讲话鱼系代表女，个莲又代表另一个即系对方嘅。咁呢一个咧就代表咧，哇！佢两个咧喺啲水嗰度咧好开心、啊。 咁即系点啊？我唔系好明。有莲花，有鱼，有水，咪三个人咯。 水系载住鱼同埋个莲花啫。 咁、哦、就唔系鱼水之欢，系鱼莲之欢啦、啊。系咪啊，老师？你头先咁讲噶嘛？水系 third party， 好似好有道理喎、 啊。你明唔明同学？ 我明，我明。 水系 third party 啊嘛。咁咧，鱼莲或者鲢鱼之欢就唔系鱼水之欢咯。 好啊，莲花系代表第二啲嘢，我觉得系、 啊。代表咩啊？ 我谂唔到。 OK， 鱼水之欢，你作一句。你咁巴闭啊？ 小张张先。 好啊，小张张，鱼水之欢。 有如水之欢，我哋都唔使做官， 哇！ 快乐已经全部办法啫， 小羊羊，大家等你啦，听你啦， 如水之欢，大家由康江去靠乱，哇！好冇？ 读咗又系游水嘅游 系嘛？读咗唔得，独自去独自去靠乱， 已经赢咗啦， 独自去靠乱。 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奏，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上蓝，也许渴望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近嚟本港新冠病毒确诊经历咗小波幅，并非社区大爆发，相信数字已经到顶，市民唔使因为数字有波幅而变成惊弓之鸟，可以努力复常。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日确诊情报个案每日有480多宗至500宗，少过5月10号至13号期间每日超过500宗，而污水监测数字亦都反映确诊数字在5月初见顶。佢话虽然医管局住院有压力，但是现时因为新冠住院个案近3000宗，较最高峰的时候大约10000宗少，而现在重症个案亦都不多。对于近期有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刘宇龙相信是由于学生过去几年都戴口罩，亦都不时停课，现在复常翻学可能遇到过去几年冇遇到的病毒，所以学校出现爆发。他形容天气已经变得炎热， 但是仍然有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是异乎寻常，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理大和中大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创新药，治疗肥胖相关代谢疾病，例如糖尿病和脂肪肝。研究团队利用有别于市面上有关药物的药理机制，研发出这一款新药，可以减少用药次数和副作用，并且透过生物科技大大降低制药成本，期望最快一两年之后展开临床测试。团队指出，由于而家冇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嘅药物已经取得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认可，今次研发对于治疗呢一方面嘅疾病尤其重要。佢哋已经喺十几个管辖区为新药申请专利，包括美国、欧洲等。团队亦都话，目前正系提升制药工艺至符合相关品质要求。由于香港并冇相关大型设施制造嗰类药物，需要物色内地或者外国厂房生产。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表示，承办商未能够制成太平清照三大包山，只能够自行处理。直理会在社交专页张贴的相睇到三大包山的大型挂画挂在竹架外面。直理会话，承造包山竹架的承建商三月左右交付的报价单，由于物价上升和多年未有使用，需要重新制作，所以提升造价。对方三月底再回复，因为人手和体力问题，估计未能够完成制作，直理会要自行处理。直理会说，由于时间仓促，只得作出现金处理方法，稍后会检讨，希望出年会更加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夜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9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51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4，升2.4；恒生中国企业67.6，升9.6；腾讯控股337蚊，升3.8；阿里巴巴83.95，升0.5；比亚迪股份251蚊，升7蚊；美团131蚊，升2.4；南方恒生科技3.8毫3仙8，升6仙8；中国平安55.25，升5毫；快手53.25，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37.6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0845点，升37点。港金报1844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31美元，卖出19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故先提翻你，城门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另外， 外因应狮隧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开始实施已通行，在星期六晚十点钟开始狮隧一带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四点半至五点钟，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是龙翔道来回方向通往狮隧的支路都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会改道行驶。睇返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车多缓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向沙田、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向工业村，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啦，时间系11:38，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咧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听小蕊蕊为我哋带嚟讲电影先啦。 今日咧，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话喺电影电视平台咧都有得睇嘅一套电视剧，咁就系台湾地区嘅一个作品。叫做《人选之人造浪者》嘅，一共咧就系有八集，而每集咧大约咧就系有50分钟嘅。其实咧，我一开始谂住揿出嚟睇嘅时候咧，我系有啲压力嘅，因为你谂下，每一集大约1个钟头，如果你要睇晒八集煲晒嘅话咧，就起码要有成即系8个钟头，你先至会睇得晒。咁所以咧，我就会惊有啲辛苦。但系好彩就系呢一套嘅剧集嘅话咧，佢好快会令到你入局嘅，而每一集佢都会有事发生，发生嘅事咧。亦都会有推进，咁一直咧都会有追看性嘅，系一套咧一开始咗就要睇晒你先至安乐嘅剧集嚟嘅，所以我先要奉劝嘅就系，如果大家系中意呢一类型嘅剧集嘅朋友嘅话咧，你冇乜时间嘅话咧，就最好唔好开始啦吓。好啦，我唔可以唔介绍嘅咧，就系单系个卡士咧，对我嚟讲嘅话咧，已经非常之吸引啦。有影后级嘅谢盈萱啦，仲有嗰只新演员王静啦，喺里面嘅话咧都有非常出色嘅表现嘅。咁我仲谂住嘅就系话，即系新演员嘅话，会唔会话对住一个影后咧会有啲怯咧？哇！但系佢哋两个飙戏嘅时候嘅话，你简直咧就系拍烂手掌嘅。嗱，而幕后嘅制作班底嘅话咧，就系《我们与恶的距离》嘅导演。咁啊，对于咧佢喺一啲嘅控制节奏啦，同埋喺剧本方面嘅话咧，我系有一定嘅信心嘅。咁啊，同之前所提及嘅就系《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样啦。剧中佢所探讨嘅咧，所有嘅议题啊，又或者系佢想讲嘅嘢咧，都非常丰富。而想讲嘅就系话喺选举一啲嘅幕僚做文宣嘅呢一班人，佢哋究竟每一日喺度不眠不休咁样去对付有好多嘅事件，咁要点样去面对，同埋嘅就系突如其来，譬如可能系有关于嘅就系候选者嘅一啲嘅丑闻啊，佢哋应该要点样做啊？又或者系有啲嘅质询啊，有啲嘅抹黑嘅话，佢哋应该要点样啊？就系兵来将挡咧，等等。咁但系咧，每一位嘅人士咧，虽然佢哋系做一啲文宣部嘅或者有啲幕僚嘅工作，但系其实自己都背负住一啲嘅就系自己嘅故事噶嘛，又或者佢就系自己所持嘅一啲嘅价值。直观噶嘛，咁有时嘅话中间好可能就有啲角力啦，甚至乎要面对嘅就系家庭嘅压力啦。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因为佢一个同性恋者，咁譬如可能系同性伴侣啦等等，各种有好多嘅，譬如可能系社会上面嘅一啲不同嘅睇法。当你进入咗个剧情之后嘅话咧，你系会同佢一齐思考嘅。咁而每一个嘅题目嘅话咧，其实佢都会有一句金句会包一包佢作为一个定调嘅。嗱，我自己本人咧系好中意呢一种手法嘅，因为你就会活生生咁样会睇住有一班喺选举当中嘅呢一班文宣 边幕僚佢哋要面临嘅唔同嘅问题。喺攻防战当中嘅话咧，系无论如何嘅话，你都系要赢噶啦。但你哋点解喺中间嗰度，你点样可以攞到一个拿捏咧？咁我觉得呢个就佢精彩嘅地方咯。好啦，咁至于你讲紧个剧情方面嘅话咧，我就唔想话即系太多嘅喺呢度嘅披露。但系我特别要提嘅咧，就系有其中嘅有一段戏要提及嘅，就系谢盈萱佢所主演嘅就系文宣部里面嘅一个发言人。咁而当佢知道啊，王静所主演嘅就系佢嘅角色咧喺选举团队之中嘅一个新人，佢叫做阿静啊吓。咁啊，竟然咧喺呢个职场上面咧就受到呢个性骚扰。咁啊，当然咧佢作为一个即系喺团队之中嘅新人啦，亦都会好惊将呢一件事要爆出嚟嘅时候嘅话咧，会唔会得罪人啊？又或者即系以后会喺呢度做嘢嘅时候，嗰啲日子都会好难过啊等等。咁而就希望咧。唔想话将呢一件事咧就爆出嚟，咁而当然啦，其他嘅人嘅话，佢哋又会点样去控制呢一件事，或者会点样去处理呢一件事咧？就系息事宁人，因为喺一个职场上面嘅话，发生咗一啲叫做性骚扰嘅事件。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当冇事发生啦，又或者就系即系二次性骚扰嘅呢一位男士嘅话啊，同你道歉咯，咪讲声对唔住，咁啊算数啦咁样。点不知道有一场咧，我觉得非常之好睇嘅，就系咧谢盈萱佢喺饮醉酒嘅时候就打电话俾呢一个阿静，就同佢讲。咁啊，以下呢一句嘅话咧，亦都成为咗有好多人睇完呢个剧之后的其中一个金句。佢就系话：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就会慢慢死去。佢同佢讲嘅就系话，即系我当然知道呢一件事，若果你系要再继续要去追究落去嘅话咧，好可能会对你做一个就系二次嘅伤害。但系就系唔想再喺呢个职场上面，作为女性，就会成日就有呢一啲咁样嘅骚扰，又或者啲不必要嘅一啲唔开心嘅一啲即系骚扰同埋伤害。所以佢觉得应该系要将呢一件事拎出嚟去摆平佢，或者要告佢啊，又或者就系要得到一个就系公平嘅对待。咁呢件事嘅话，我觉得喺呢一个戏当中嘅话咧，好有张力啦，亦都可以等大家喺睇紧个剧嘅时候嘅话，可能佢就喺你哋自己身处嘅一啲地方嘅话咧，佢哋都会面对嘅事嚟嘅。咁所以我自己本人系非常之推介呢一套嘅电视剧，咁就叫做《人选之人造浪者》嘅。有时间嘅话，大家不妨睇一睇。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已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乐队的告别之作是由此至今不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7%。星期一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稍后有骤雨，夜晚有雷暴，留意留意。 往日情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指望永远可见。 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寻多片段， 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雅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轻松，千载不见踪，虽分开，有日再见。 到我哋讲啦，咁呢一个咧就一个日本片集，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叫《深宵静深夜食堂》咧咁样样。咁咧就一个阿叔啦，咁啊夜晚12点先开，咁啊到天光嘅，咁其实就煮好多唔同嘅嘢啦。嗱，好特别嘅，我本来唔系介绍佢，不过由佢讲起，可能大家如果睇过咧、就会明白多啲啦。佢唔系净系讲食嘢嘅，佢系讲啲食客。嘅故事背入去，今日有一个叫做阿阮仲阳嚟射咁样，咁结果唔开心，咩事后生仔咁，咁类似咁啦，咁样 唔识答功课咯， 系啦，咁原来佢咧就想追阿马老师追唔到，咁啊类似啊吓， 咁即系 好难追。 咁咧我睇咗呢一个叫做《幸福满满的便当》，幸福满满都系日本片集，四集好短嘅啫，每集廿几分钟嘅啫。咁咧讲乜嘢咧？首先咧讲一个女仔咧，佢嘅男朋友突然间都系同事嚟噶，宣布结婚，而新娘不是佢，咁已经。好唔开心啦，咁样样，咁跟住公司仲话，本来调阿 A 小姐嘅，而家佢结婚啦，我哋唔好调佢啦，调你啦，就去由呢个东京咧一调调咗去呢一个叫做札幌，即系北海道，佢突然之间又冇咗个男朋友，又俾人调去一个佢完全 偏远嘅地方， 偏远人生路不熟嘅好冻嘅地方，大家知北海道啦，咁样。佢影佢喺街行咧，好驚好驚，啲人笑佢，因為佢望住地下嚟行，因為佢唔習慣咧，成地都係嗰啲融咗嘅冰啊，即係咁咯，即係佢又搭低啊，咁樣好慘咁樣喊啊，跟住佢阿媽打俾佢，哎呀，你食好啲啊，咩啊咁樣，佢阿媽我冇能力食好啲啊嚇。阿妈东京啊嘛， 我知 系啊， 我以为佢呃住佢阿妈添， 系啊， 觉得好好啊，佢又冇咁做嘅， 佢冇咁讲嘅，但系阿妈话，哎呀，就系辛苦先食好啲啊嘛，去食翻啲鱼生啊，食下咩皇帝蟹啊嗰啲咁样啦，即系叫佢食翻好啲，即系氹下佢咁样，我唔讲啦，咁样样，好啦，就喺佢又跌低嘅时候，见到有个便当嘅，即系食。 专食饭下片档嘅铺头啦。咁啊入去，咁啊见我后生仔，几靓仔嘅男主角， 即系小羊羊啦。 系啦，想食乜嘢啊？咁睇个 menu 咧。马老师嘅七成啫。 咁啊求其啦，炸鸡啦咁样。好啦，炸鸡饭便当啦咁样。点知佢喺度呆等咧，个样好唔开心啦，因为佢啱啱出面搭咗胶，成身都污糟晒咁样坐喺度。突然间个男仔走翻出嚟。其实你本来想食咩呀咁样。好奇怪可。即係啲寫古仔就係好奇怪。本来你想食咩呀我本来想食乜嘢我咪叫咗炸鸡囉。但我觉得你今日唔係想食炸鸡㗎。 哇。 如果你俾你揀呢可以揀㗎咩你唔係整咗啦咩整咗唔紧要㗎你讲啦你想食咩。 哇呢啲就係呢啲。 呢啲就马老师嘅伎俩呀。 呢寫劇本呀。边会有人咁样呀係咪先。好啦咁佢 拉面 食。佢諗返佢媽咪头先讲。我想食蟹啊！ 哇，真系想食蟹。 跟佢讲完之后，佢都觉得自己好傻啦，系咪？不过我谂你哋唔会有噶啦，算啦，你唔好理我啦。 系 好啦，咁啊，跟住故事咧就咁翻到屋企咯。 嗯， 打开个饭盒，又唔系炸鸡，亦都真系冇蟹嘅。佢铺头冇卖蟹，系一嚿嗰啲鱼嘅，佢叫下爬，即系一排骨咁样咧，一排骨连埋，系好搵筷子笃嚟笃去咧，食唔到嘅，因为佢系一排骨连埋一啲肉咁样，系要搵只手揸住咁样咬。佢突然之间喊，佢谂翻食蟹嗰个感觉就系咁样啦，要揸住慢慢咬啊咬下。原来嗰个男仔咧系想佢虽然系啦食唔到蟹，但系今晚咧有一嚿好食嘅鱼，但系都要咁样揸住嚟食嘅咁样。 哇，好贴心、啊！ 因为原来呢个男仔嗰、那个佢本来一个好有钱嘅米芝莲嘅餐厅嘅老板，但系咧佢唔想日日过住一啲咧。好 黑板， 好富豪，好富豪嘅生活，佢就嚟咗呢间便当，因为佢我做嘢咧系希望氹一啲人嘅心，唔系净系食嘢咁简单。 咁似我嘅，我本来有钱仔， 你而家都系，咁就四集 我嚟咗呢度， 佢成日都氹二楼楼上 office 嘅女同事嘅心。 每一集咧都有一个古仔嘅，咁睇下大家有兴趣睇人情味，人情味， 人情味，我觉得 每一集都系四个唔同单元。 四个唔都系围绕住呢一个男仔啦，同埋呢个女仔后来变咗常在嘅食客啦，即系成日去食噶啦。 串连咗。 咁但系佢两个咧会带出其他食客嘅古仔啦。 有冇拍拖啊？有冇感情线？ 嗱，佢第一季啫，我睇错，因为而家啱啱喺串流平台得一季啫，咁样未有第二、第三季，咁所以可能会有感情嘅故事发展，唔知啦，咁样吓叫幸福满满的便当。好。 小羊羊先， 好，我先啊！嗱，时间唔够咯，快啲讲啦！前排咧，内地咧睇咗套电影嘅，咁但我知道咧嚟紧香港会上啦，叫咩呢叫做《不止不休》啊！咁啊，头先讲咗一套内地电影啦，佢系一套现实题材嘅电影嚟嘅。咁我一路睇嘅时候咧，其实呢套电影对我嚟讲有好多反思嘅位嘅。咁啊，先讲，系。假張柯嘅導演嘅監製嘅電影嚟嘅，咁入面咧都有啲我中意嘅演員嘅，包括就張仲文啊，一個可能喺睇開內地電影嘅朋友仔會知嘅一個 男仔， 我即係好中意嘅一個男演員啦，係啦，同埋因為佢成日參加啲演技嘅綜藝節目做評判嘅，咁呢個就係白客啦，咁白客我。睇佢之前都係啲笑片喜劇嘅電影多啦。咁呢套電影講乜咧？就係、是、講一個入世未深嘅實習記者咧，如何改變一億人命運嘅一個故事。 哇！ 點解可以改變咗一億人咧？咁而家就講啦。 呢、這個好大， 好震撼嘅。個、啊、其實個劇情有啲似之前係《我不是藥神》嘅一啲關於。 我不是藥神好好睇 啦。咁亦都好多人攞呢兩套電影做比較嘅。咁啊，所以講下個電影背 好 故事背景講咩先？就係、是、發生喺2003年嘅北京。 二十年前。 係啦，咁就。讲咧，头先阿白客呢位演员咧，就饰演一个叫寒冬，怀有一个记者梦嘅一个青年人。咁咧，佢喺呢一个职场入面咧，点样去帮一班被社会歧视嘅乙型肝炎群体发生嘅故事？ 呢、這个呢、這个好吸引。 呢啲嘅社会题材其实已经好吸引 了。因为喺国内咧，乙肝咧 都几多人原来。 同埋咧，系好多嘢，佢哋被。即係邊緣化， 被邊緣化嘅。咁原來喺2003年嘅時候，根據呢個故事啊，已經有差唔多接近一億位內地同胞咧係乙型肝炎嘅大菌者。咁啊講下啦，嗱頭先講呢個寒冬嘅記者啦，咁佢一開始咧就俾呢個資深嘅記者張仲文咧就上職嘅。咁啊喺佢即係做呢個新聞嘅搜查嘅過程咧，突然之間發現咗咧有乙型肝炎嘅代檢。嘅地下生產鏈，首先講下啦，咩叫乙型肝炎嘅代檢咧？就即係咧有一班乙型肝炎嘅帶菌者啦，佢哋要串通一啲醫生咧，用一啲慕名抽血嘅方式咧，係令到佢哋個檢測嘅健康報告咧，係喺佢哋嘅乙型肝炎嗰一行咧，本身係有噶嘛。 就是透過呢一啲嘅，即係揾一啲醫生去簽名咧，就造假啦，就話我本身係帶菌者嘅，但係咧個報告入邊咧就寫我係正常健康嘅，係啦。咁當然啦，我一睇嘅時候心諗，喂，都幾危害公眾嘅利益嘅喎。 嗱，冇辦法，我覺得如果我哋可以嘗試站穩佢哋嘅立場，反思。 咁我哋 真面對好多， 點佢哋而家係面對緊，即係當時係面對緊乜嘢嘅處境咧？就係、是、原來佢哋只要個健康報告寫住佢哋有乙型肝炎咧，佢哋係冇得入學，亦、 啊、 都冇得做正常嘅工作， 醫翻咪得咯。 唔係呢樣嘢 好 難搞， 好似係醫唔到，因為係一個病毒嚟嘅，乙肝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咧睇完套電影咧，都令我反思，其實乙肝咧係主要係三個途徑傳播嘅啫，血液、母嬰同埋性接觸。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同佢係一個正常嘅工作啊，或者係 伴侶啦、 同學啦，其實都唔會有 我諗 接觸到嘅。 佢哋都係唔想即係太 即係減少接觸啦， 係啦，因為個成本醫個成本太高。係 啦，咁啊嗱，詳情就唔講，因為時間唔夠。但總之咧，呢、這、一個記者咧，最後佢就冇話公開呢、這、一個即係。乙型代檢嘅呢個事實嘅，反而咧就係佢寫咗一篇咧叫做中國 1.2 億人嘅反歧視主張嘅一個咁嘅新聞啦，而從而咧係令到中國有關部門咧、 就是、關注呢件事， 關注呢件事啦，同埋就取消咗啦，以後就唔會再因為佢有乙肝咧而唔俾佢入學，亦都唔俾佢就業。咁、我覺得個入邊係好多反思， 都幾有意義喎。好，到我介紹，好快啫，叫鬥魚，亦都係咧我最喜歡嘅女主角啊，台灣地區王靜。淨係淨水嘅淨，就頭先啊鋭鋭介紹過， 冇錯，都係佢有份參演嘅。 我好中意睇佢做戲，佢呢個女仔咧，佢今年得25歲， 新演員嚟噶， 係啊，但係可塑性非常高嘅。你有冇睇過佢戲啊？ 我由之前睇佢一套 反 月老啊， 哦 ，OK。嗱，我覺得佢呢套戲咧係講啲年青人反叛嘅，係2018年拍嘅，但係故事發生響1989年，當時台灣地區咧仲係比較嚴格啲嘅，例如佢哋所有男仔女仔翻學校咧，男仔要剷個綠軍裝嘅，又係一班年青人，黑社會啊，咁個女仔。本身是一個有錢女嘅教授嘅女嚟嘅，佢每一日咧就要學彈鋼琴，彈鋼琴之餘咧唔准彈流行曲，只係能夠彈嗰啲古典音樂。 好嚴格。 即係佢係響咁，其實點解佢原本係一個小説改編嘅，叫做《小初谷》，但係點解個電影改做《鬥魚》咧？因為原來咧睇翻咧《鬥魚》咧嗰啲魚仔咧係將佢混喺啲好細嘅地方，等佢咧哇好焗燥好焗燥，一放出嚟咧就。癲咗 好生猛， 冇錯啦。其實咧有啲隱喻就係女主角王靜，因為咧佢被教導成咧啊唔准咁，唔准逾越諸如此類嘅。但係套戲其實我係專注睇王靜呢個女演員嘅演出相當好，但係故事或者橋段咧我就略嫌有少少舊同埋老土啦。但係個結局都係我覺得OK 幾好睇嘅。我都是推介睇呢套戏嘅，王靖我真系非常中意。 斗鱼， 斗鱼 ，OK， 好多谢晒吓。好啦，快到12点，咁啊一阵间翻嚟一样会有熟女关注组啊，有阿懒啦，有阿小蕊蕊啦，同埋有阿马家姐啦。咁到底马家姐今个礼拜个肚腩咧系几多个月咧嘅新人咧？咁一阵间就知道噶啦吓。阿马家姐。是啊，睇你一陣間嚇 點啊！ 仲有我哋廣播劇啊， 仲有我哋今日廣播就係呢個我和貓貓的愛情故事 集 嘅，係嘛？冇錯，一陣間都會留意住。OK， 好，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32度氣温先啦。新聞報告。 大家好，我係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咧？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嗱，妹妹你好， 莎拉姐你好， 大家好啊！ 系啊，今日见到你嘅话咧，你好似好开心咁样，红粉飞飞嘅。 咦， 搞 乜 嘢啊？你睇你个样就知啦，粉红色定系乒乓打嘅你？ 点衰嘅？ 点啊？嚟咯喎！有啲咩想同大家讲啊？ 我想你咧，即系俾次机会我咧，今个礼拜唔好度我个肚腩仔，因为我惊佢里边小气啊。因为我其实咧，我停咗经好耐噶啦，唔知点解突然间， 系啊，突然之间， 系啊，唔知系咪叫观音送子？ 你去完东莞之后就有呢个事件发生， 分神啊嘛 ，U S 啊， 好分啊， 冇， 算啦算啦算啦， 咩啦？ 咁今个礼拜我哋暂时 放过一下啦，你 求下大家。 咁我希望你下个礼拜真系要有好成绩， 系啊，真系，哇！你俾佢 系啊，你睇下， 系啊，佢 因为上个礼拜你真系去完东莞之后就冇报告食啲咩啦，系啊。冇講過嘅，淨係寫咗分唇， 係啊，因為太多 分唇後遺症， 係啊，太多不能盡錄。 我都知道你係噶啦，其實我覺得每一次其實報俾你嗰啲 report 嘅話都係咁嘅意思。 唔係， 算啦算啦， 咁 我哋唔係，我哋唔讀住啦。 但係有一樣嘢你一定要讀嘅，就係你嘅血壓，係 啦， 血壓點嘅？ 點啊？ OK 啦，嗱。由呢一個上壓一二啦，去到有時一二零啦，然後下壓就係八十八開始啦，佢就有時又九啊幾啦。因為咧嗱，我固定咗，我固定咗係夜晚九點到十點度嘅，然後坐定十五到二十分鐘我先度， 跟住就瞓著咗啦。其實好唔好 㗎？我正正經經， 我問下啫。 佢唔係問， 點解要九點至十點？ 等陣，唔好激動，唔好激動，唔好激動，唔好激動。 唔可以笑得咁犀利 啊！ 係 啊，觀音送子嘅嘢， 唔好著高踭鞋啦呢排。 又唔可以踎低， 係啊，係唔做得嘅啫。生冷嘢都唔好食啦。 哦，知道知道知道。 點解要夜晚黑咧？我想問。 因為朝頭早咧， 固定咗個時間就揀翻個時間容易。 有話係朝頭早或者係夜晚 好 啲 嘅，係朝頭早同夜晚都 OK 嘅。咁朝頭早係好啲嘅，咁佢想揀夜晚，我哋就唔理佢啦。 佢覺得佢平靜啲啦，會唔會啊？即係夜晚黑 會 平靜啲。 定曬落嚟，因為朝頭早咧，我又即係又趕時間，又趕呢樣趕樣樣，我又唔係好想咯。 OK， 好啊，跟住又有藉口咯。 係， 你係都要整一句嚟嘅噃，全部嗱。 我想你好啫，馬家姐。 我知我。 佢個血壓即係相比之前嗰兩個禮拜都係好咗啲，我諗你應該個菜都有食多咗， 有冇啊？ 係有， 有時係全菜宴咁樣係嘛？去邊度 一係就 送咗啲菜俾你，可能 係啊。 你啱，你講咗個重點來就因為有人送菜俾佢，佢就會食啦。但係如果你叫佢自己去買嘅話咧，佢就寧願買嚿豬肉去拜神，佢都唔會買 煲湯。 我覺得佢係，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唔係，我想問你嘅會唔會係咁樣啊？如果你有一嚿錢嘅話，你會寧願佢就係買根菜定係乜嘢啊？ 買菜， 買菜 係買菜。我中意食菜，我真係中意食菜。 咁你啲菜點樣煮啊？ 哎呀，嗱呢个真系一个好问题。上次咧，我咪话分享开心 share 啲嘅 农耕 菜、水耕菜嘅，我就觉得直觉上咧，因为以前咧就炒多嘅，即系用啲姜啊或者蒜头爆炒咁样样。今次咧我懒聪明，我真系要请教下懒姐啦，就系咧灼熟佢，然后淋啲 豉油， 系啊， 咁咪一样。 吓又一样啊！ 即系你整油菜咁咯。 哎呀， 咦，唔系好咸咯？ 唔系我好少豉油，好少蚝油我都冇落，我唔中意好好咸。 明明明。咁你烚熟咗之后，其实因为你话要食佢维他命 C 嘅时候，就会溶晒去啲水嗰度啦。 咁你咪食唔到維他命。 咪係咯，點解要咁樣整咧？咁就係你教我哋應該點整。 係啊， 可以快炒或者 快炒反而 係啊， 絲冇事啊。係 啊係啊，同埋咧或者蒸咯， 蒸 菜蒸菜啊， 有有。你擺入蒸爐咧，係好甜，你更加食到佢個甜味出嚟。 我想問，如果我有嗰啲水乾菜，係咪蒸會好食啲？蒸幾耐啊？ 蒸其實兩三分鐘已經得。 哇！ 係啊， 係水滾蒸定 水滾蒸？ 水滾蒸。咦？ 係啊。 咁跟住咧，蒸完之後落咩啊？ 蒸完之後咧，你其實蒸嘅時候，你可以擺啲蒜片喺嗰度咯。 嗯，都唔擺鹽。 系 都唔摆盐，其实都唔需 要 啦。 控制个血压啊， 啱 针对即系高血压人士嚟讲咧，就要少啲食呢啲。 咦，你呢样又有兴趣？ 试啊，或者你再加啲芫荽啊，即系一啲天然嘅香料，其实个味系出到嚟好香同埋甜咯，食到菜嘅甜。 呢个我可以试下，我未试过蒸菜，因为你上次俾我嘅时候嘅话咧，我搵嚟整沙律， 沙律 超级好味。 我想问紫色嗰个 会唔会系最好啊？ 紫色嗰个 可以 系 咯。 紫色 嗰個， 我都係揾一個，我係嗰個 紫椰菜， 紫椰菜啊嘛，係啊，都係切咗佢之後，跟住 一陣陣。你 係啊，我就係即係快炒咯。 哦 ，OK 啊， 係啊， 即係其實菜我真係估唔到，原來可以蒸。 蒸 係 最好味，尤其是你蒸西蘭花咧，你係食到西蘭花嘅甜味咯。 我只係發覺我就係海鮮蒸嘅話，原來係好 好 味， 佢 蒸出嚟嗰啲水嘅話，你仲 我都飲啊， 我知你一滴都不漏，你滴水不漏嘅你。 你第时屋企有蒸完嗰啲水咧，你又雪你 好得冇问题， 我翻嚟整翻热去， 好，系雪成一嚿嚿冰咁，好唔好啊？方便你可以搵嚟即系冲柠檬茶。 煲汤 O K， 咁呢一个话大家都可以学到啦，系咪？咁就喺食嘢嘅时候，能够可以保存到嘅佢嗰个 鲜味、 鲜味同埋个 营 养， 系啊， 会嘅， 同埋 又使 落豉油啦， 系啦。 O K， 好啦，咁至于喺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哋就放过阿马家姐一个礼拜，咁希望下个礼拜嘅话咧，就有个好消息同大家讲。 好啊， 我讲紧你嘅腰围啊， 你记得你上个礼拜系几多？ 37.55， 系 37.5， 系，因为呢一个系一个收入嚟嘅，對於佢嚟講係啦，35.55， 係37， 係啊， 真 係啊，37.55 啊， 係啊，冇錯，好誇張，俾心機啦，咁樣好嘛？ 好 啦，咁我哋將佢嘅呢一個嘅就係 Omega 啫，就擺低啦。咁我今日嚟講嘅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日嚟嘅， 冇錯。 咩事啊？ 咁我哋咧就係要講下呢個全國嘅血管健康日，因为过去嗰个礼拜5月18日咧，就系定咗系呢个全国血管日嘅。点解会定喺5月18日咧？你知唔知啊？ 胡休吧， 胡休吧，胡休吧， 系 同血管有冇关 啊？系有关系， 血管有关啊？ 系啊， 加埋我哋有518条血管， 血管总长系518， 系啦， 系抽血嘅时候咧，你谂下个方向。咁我哋咧其实就建议即系总胆固醇咧系唔可以超过5.18嘅，系啦、 哦。 咁所以咧就定咗5月18日啦。咁就想唤醒即系大家对血管健康嘅重要性。咁我哋去抽血嘅时候会睇到总胆固醇啦、好胆固醇同埋坏胆固醇嘅指数。 加埋就唔好超过5.18。 系啦，系啦， 好同埋坏加埋唔好超过5.18。 系啦，总胆固醇嚟睇个指数咧系唔好超过5.18。咁好胆固醇咧。當然是越高越好的，那都有個指標的，譬如男性就是高過1、女性是要高過 1.3 的、那壞膽固醇來計就是要低過3的、通常我們說一看總膽固醇，我們還要看埋壞膽固醇、會不會太高、好的膽固醇會不會不夠的、 為什麼經常都是對女人要這麼什麼的，就是她要求那麼大， 每個月流失 她又是多一點， 是啊， 又是要多一點的膽固醇， 是啊，沒錯啊，因為女性是比较多， 对于血来讲， 即荷尔蒙又会多很多个男性， 是不是啊？你觉不觉得啊？好黑，是啊，即系好好。 咁我而家有会唔会又要需要多啲啊？ 嗱，讲紧怀孕期间咧，因为荷尔蒙嘅转变啦，其实系会令到个胆固醇系高咗嘅，即系即使佢食嘢方面系即系食得好健康，咁有机会咧个总胆固醇系会高咗，咁系关嗰个身体个荷尔蒙转变嘅事。系啊， 所以第呢个就要留意一下， 冇错， 系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血管嘅话咧，咁啊最紧要有啲咩嘅嘢嘅话，能够帮我哋好地咁样去保护我哋嘅血管咧？点解会咁紧要咧？血管？ 因为血管咧，你布满全身噶嘛， 系 啊。咁血管又关你嘅血压事啊嘛，记得 记得。 系啊，咁如果血压高嘅话， 望住你嘅时候个样。 记唔记得？ 我唔惊你嘅。 Okay. 因为有些习惯咧，其实咧就好容易破坏血管嘅。咁譬如食嘢又落好多盐啦，又落好多 酥 油啦， 我唔会嘅。 系啊，即系我哋讲嘅食得太咸啦，食得太多糖啦，食得太多油啦，就对血管健康唔好嘅。 嗯，呢三样都系坏人嚟。 系啊，因为咧我哋高糖嘅话会即系间接会令到即系。長期嚟講對個血糖唔好啦，咁、血糖唔好嘅即係後果就會令到個血管健康係唔好嘅。咁、脂肪高嘅時候咧，即係中意食嗰啲飲豬骨湯嗰啲嗰層油咧，咁咧咁咧其實 辛苦咁、 我真係忍唔到啦。 因為佢有請求，我哋都要反省佢啊嘛，就係、是。系啦，咁因为如果你当即系一条水喉漏水嘅，即系有水去经过嘅时候，如果你唔作维修，唔去理佢嘅时候，慢慢开始生锈啦，积越多锈嘅时候，系啦，咁你即系等于啲油积住喺条血管嘅时候，啲血流唔过， 系啊， 就会容易 爆血管咯， 系啦，即系流唔过就 啲血脂 系 啊太高， 系啊系啊，咁浓稠咧就系另外一个即系理念啦，就系讲紧即系譬如。食煙啊、飲酒啊嗰啲咧，都係會影響個血嘅濃 度。 係啊，咁我相信馬家姐係冇食煙、冇飲酒啦。 啊，我 Honey 唔關你事，一單還一單， 係咯。咁所以即係食煙同埋飲酒都係對血管健康唔好啦，同埋食二手煙都唔好。 嗱，大家記住啦，千祈千祈唔好食煙。 如果 係 就要戒， 係啊， 尤其是特別如果你有啲心血管或者係有啲高血壓嘅， 係啊。咁另外第三咧，我哋就係講緊做運動做得唔夠啦， 係 啦， 又係你。其實你係咪專登開呢個 topic 嚟去針對佢？ 全部都 係 關 我遠少少， 佢放過你一樣嘢，但係佢針對你十樣嘢，真係我哋好淒涼嗰日。 OK， 係啊，因為你做運動唔夠嘅時候 咧，因為你啫，因為啲人。 咁你事實上係唔夠噶嘛？ 你都咁講噶嘛？ 係啦，即係針對於唔做運動唔夠嘅人群嚟講咧， 會點樣啊？ 係啦，即係會令到咧血管咧就即係聚積咗多啲垃圾啊！咁、你個新陳代謝就唔好咯。係啊，即係你垃圾多嘅時候，個血管嘅彈性又會影響啦，個流暢性又會影響。 嗰啲垃圾係咩啊？ 嗰啲垃圾咧，就係、是、我哋食完嘢之後分解出嚟一啲，即係身體用唔到嘅嘢咯，係、啦。咁用唔到嘅事， 即係嗰啲叫咩？叫咩？咁我哋叫嗰啲垃圾叫做乜嘢？ 我哋通常係叫做廢物咯， 廢物係 啦，自由基都係嘅，係啦。咁自由基係通常即係我哋抗氧化唔夠嘅時候。整唔走啲自由基，系啦。咁如果我哋当我哋运动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排走啲垃圾系更加好，即系个血液循环好咗嘅时候，就会、即系令到即系我哋喺个肾脏啊，喺皮肤啊排走唔好嘅垃圾嘅。 啊，明白晒， 系啦。咁啊，仲有咧第四样唔好嘅咧，就系夜瞓啦。 系咯，咁夜先度血压，你应该好夜先瞓到。 系啊，讲到 唔使做啊，唔使做家务啊， 因为早啲起身做。 系啊，夜瞓点解关个血压事咧？ 因为咧长期夜瞓咧，其实咧对血管咧造成呢个压力啊，会容易咁啊，令到咧心率咧会加快啦，血压会升高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容易发嬲啊，即系生气啊，系啊！你头先我讲少少，你就喺度系真系好嬲。咁其实系对你血管 系 真 系暴躁，系咪个人暴躁？点解？因为其实你有时睇粤语场面都系咁样噶，无端端咧阿老爷咧袁凯咧无端端发脾气嘅时候， 系啊， 点解咁？跟住咧就会咩嘅？ 系啊， 系啊， 系啊，所以咧就话睡眠咧瞓得唔即系瞓得夜啦，瞓得唔好啦，同埋咧情绪焦虑啦，咁就会令到血压咧系容易波动大啦。咁啊，从中咧好容易诱发中风啦，同埋猝死嘅，咁所以真系要小心啲。 O K 啦，好， 咁讲完唔好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建立翻一啲好嘅习惯？ 咁當然針對翻食嘢就係要低鹽、低脂、低糖啦。 嗯、 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嗯、啊，對於血壓嘅健康咧係好好嘅。咁、 嗯、 啊，即係豬骨湯唔好飲嗰個油啦。係啦，你話要撇咗油嘅 湯 OK 嘅。 係啦，咁啊，即係要撇油啦。咁、 嗯、 啊，生果蔬菜要食得夠啦。記唔記得上個禮拜你應承咗，即係淨係做好三件事：飲得夠水、食得夠生果同埋菜。 係、嗯、啦， 兩份水果咩？ 係啊，咁有冇 一條蕉已經份幾啦嘛？ 係、哎、啊，好叻啊， 好叻啊，真係。咁希望你係有做咁樣，唔係淨係得個嗌口號嘅。 你對翻我笑先啦。 OK， 好啦，時間唔好多啦嚇，咁所以我哋要快。 當然戒煙戒酒啦，咁、嗯、啊，生命在於運動，咁、嗯、啊，希望咧每一日咧要做30分鐘嘅運動，一個禮拜可以做5次嘅。 哇！ 系啦，咁啊计你个心率其实都重要嘅。咁、 哦、 如果咧，我哋做运动之后个心率咧可以睇翻，譬如我哋去到120嘅，咁、 嗯、 就加翻你个岁数，譬如马家姐50岁嘅，咁、 嗯、 就最好咧就唔好超过170啦，即系个心率系啦。咁、 嗯、 对于心脏健康系好嘅。咁、 嗯、 当然即系你要定期去检查啦，睇翻你嘅胆固醇啦，系、 嗯、 咪正常咧？keep 住度血压咧，呢、嗯這个都系对于血管嘅健康咧有好大。嘅幫助嘅， 明白。咁其實都係嗰啲啦，嚇，都 係 阿媽女人嗰啲嘢啦， 嚇，係 啊，要戒煙戒酒啊，咁樣咧。好啦，諗起其實阿懶啊，其實好多個連續好多個禮拜已經係冇啖好食噶啦。 好懶， 我俾一分鐘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有冇啲咩好嘅嘢 係 對於我哋嘅血壓啊，或者係對我哋嘅血管係好咧？ 嗱，我哋可以有啲菜啦，有啲即係豆類嘅製品啊，我哋整呢個泡菜豆腐湯。 哇，好味， 好味， 哇 真係 好 味， 超好味。 咁啊，四人份量嘅，咁我哋泡菜用300克啦，豆腐用350克啦，有豆芽啦，用520克啦，水就720毫升啦，葱就2棵，芫荽1棵嘅。咁啊，先将泡菜咧就加入即系嗰啲水入边啦，煮滚咗佢先，大约煮5分鐘到。 系， 咁咧就将豆腐咧就加入去啦，豆芽都加埋入去啦。 哦，对唔住，豆芽系咪即系芽菜仔啊？ 系啊，系啊。 哦 ，OK。 大豆芽。 系 芽菜仔， 唔系豆bean sprout， 咁就系芽菜啦， 系啊， 咁系芽菜啦， 系 唔系大豆芽？ 芽菜仔咯， 芽菜仔， 芽菜系你可以用芽菜仔或者大豆芽都得，佢系唔同嘅豆出嚟嘅，即系你绿 一个绿豆又黄 豆， 黄豆 系啊，大豆芽就黄豆， 大豆芽 你可以拣，系啦。 对唔住，泡菜即系乜嘢啊？ 泡菜咧就系腌制咗嘅， 即系 kimchi 嘅 kimchi 啊， 泡菜即系 kimchi， 系啦， 黄 芽白嘅，系啦。咁再煮5分鐘，中火煮5分鐘。咁就加入葱同埋芫荽，咁就可以慢用啦。 呢、這个好好食，同埋好好饮。 系啊， 咁就可以对呢一个嘅血管嘅话 系 好嘅。 因为豆类，我哋有菜， 系、啦， 好 多谢晒啦， 唔该晒。 今日朝朝都有啖好食 嘅， 咪系。Yes， 好啦，12: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比较炎热嘅，32度，相对湿度66%。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睇下先，我哋翻嚟继续做咗半小时，包括一阵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香港迪士尼连续8年亏损，有议员关注迪士尼营运至今只有3年有盈余，几时达至收支平衡，无需要政府继续补贴。亦都有议员关注未来会以乜嘢方式吸引海内外游客游览迪士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迪士尼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可以吸引旅客。他又说，乐园开幕至今带动经济1161亿，大约占本地生产总值0.3%，希望外界对迪士尼有信心，长远做到收支平衡。 理大同中大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创新药治疗肥胖相关代谢疾病，例如糖尿病和脂肪肝。研究团队利用有别于市面上有关药物的药理机制，研发出这一款新药，可以减少用药次数和副作用，并且透过生物科技大大降低制药成本，期望最快一两年之后展开临床测试。团队指出，由于现时没有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药物已经取得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认可，今次研发对于治疗这方面的疾病尤其重要。他们已经在十几个管辖区为新药申请专利，包括美国、欧洲等。团队亦都说，目前正是提升制药工艺至符合相关品质要求。由于香港并没有相关大型设施制造那类药物，需要物色内地或者外国厂房生产。国家网信办说，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产品未能够通过内地的网络安全审查，内地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该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美国商务部说，有关限制做法毫无事实根据，美方坚决反对。美国商务部说，中方这个做法以及最近突击搜查和针对其他美国公司和中国正是开放市场的讲法不符，又说美方将会和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接触，确保密切协调，以解决中方行动造成的内存晶片市场扭曲。美光就说正是评估审查结论内容和后续行动，又说期待继续和中国当局讨论。国家网信办说，发现美光公司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5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86，升2.6；恒生中国企业67.66，升1.02；腾讯控股338.6，升5.4；阿里巴巴84元，升1.5.5，比亚迪股份251.4，升7.4，美团131.3，升2.7，南方恒生科技3.846，升7.6，中国平安55.2，升4.5，中移动66.6，升2毫，快手53.2，升3.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37.6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0917点，升109点。港金报1844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09美元，卖出19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亲人，这亲人是个真挚如真，但这种真人想保人，生死安稳，我望月之亲，春的确有显得过问，如果有别人合衬，诚心祝福你。 人间，我和猫猫的爱情故事下集。上一集讲到，我变成了一只猫仔，同另外几只猫仔困住咗一个玻璃箱入面，过住啲好无聊、好无聊嘅生活。间唔中咧，都有人会行下入嚟，逐只逐只抱起我哋嚟睇，然后就会选择我哋其中一只带走。我知啦。呢一间系一间宠物店，我哋净系等待紧我哋下一个新嘅主人啊！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啊！究竟我嘅新主人会系点嘅样咧？几日之后，正当我迷迷糊糊咁样瞓紧觉，突然之间，我感受到一只手抱起我啊，而且用一把好温柔嘅声音咁同我讲： 猫仔，你好得意啊！想唔想跟我翻屋企啊？ 我迷迷糊糊咁样擘大只眼，眼前面有一个好熟悉嘅面孔。咦咦咦，佢咪系？ 我带你翻屋企好唔好啊？ 我记得啦，系嗰日送外卖见过嗰个女仔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带我翻屋企啊！好嘢啊！ 我想问下，请问你呢只猫仔几多钱啊？ 买我啊，买我啊！ 啊，爹哋！ 哎呀，周围揾你入咗嚟宠物店唔出声噶。 爹哋啊，爹哋啊，你睇下呢只猫仔好得意啊，我好想买啊，好唔好啊？ 吓，你唔记得咗你自己有鼻敏感啊？医生讲过你唔好养宠物啊，猫狗都唔得啊，有长毛嗰啲更加唔好啊，唔得唔得唔得。 爹哋啊，但系咧，我真系好想带佢翻屋企啊。 好啦，听医生话啦，阿妈等紧啊，走啦走啦走啦。 哦，对唔住啊，猫仔，我唔可以带你翻去咯。希望你可以揾到一个好嘅主人啦。拜拜。 唔系啊，唔好啊，我唔好啊，求你咧带我翻去啦。 拜拜啦，猫仔。 唔好走啊！喂，唔好走啊，翻嚟啊！我系 handsome 啊，记唔记得我啊？我 handsome 过 handsome 咧。望住佢就嚟走出呢一个宠物店嘅门口，我突然之间唔知道哪来嘅力气，好大声咁嗌咗佢个名出嚟啊 ！Wisi， 爹哋，爹哋， 咩啊？行啦行啦，咩事啊？ 你听唔听到啊？嗰只猫仔头先叫我个名啊！ 嘿，你真系啊！你想象力真系太丰富啊！睇得太多卡通片，猫仔边识嗌你个名咧？ 唔系啦，真系噶，我明明听到佢叫我个名噶。 我听唔到。 猫仔啊！你再叫多一次啊！ 喵， 嗱嗱嗱，只只猫都系咁喵喵声噶啦，边有叫你个名先得噶？行啦， Wisi，Wisi， 佢又叫啦！ 咦，又好似系，叫到好似人嗌个名咁 ，Wisi 咁样。 证明其实佢同我好有缘噶，爹哋啊，好心啊！俾我带佢翻屋企啊！ 咁、啊 最多我抱佢嗰阵嘅话，我戴翻个口罩啊，咁咪唔会有鼻敏感咯。 哦，嗱，你咁你记得、哦、你自己讲嘅，嗱、唔好话我逼你吓、 啊。知道啦。 好啦，好啦，好啦。 好嘢， 好嘢。就系咁，佢就带咗我翻屋企啦。我真系好开心啊！不过呢一份开心咧，都唔系维持好耐啫，因为依家嘅我根本就唔系一个男仔，而一只猫仔啊！我系唔可以好似一个人咁样同佢沟通噶，唯一只可以做嘅就系对佢喵喵声，而佢亦都唔系当我系佢嘅男朋友，只系当我系佢嘅玩具咋。 猫仔啊，我同你改一个名啊，改咩名好呢？ 啊，我最中意嘅嗰个卡通猫仔啦。OK， 不如你就叫 Kitty 啦。 啊，有冇搞错啊？我系男仔嚟噶，就算系一只猫仔都系一只男仔猫，有冇可能叫我做 Kitty 啊 ？Kitty，Kitty，Kitty，Kitty， 啊，我帮你绑一只花蝴蝶，唔好喐啊，好唔好啊？ 我唔制，我唔制啊！我系男仔嚟噶，喂呀！ 嗱，你听住啦，你以后咧就做我个妹妹咯。 哎呀，救命！你做乜事啊？你究竟知唔知道我系一只男仔猫嚟噶？我湿晒啊！ 我买咗最靓最靓嘅猫粮俾你啊！你快啲食啦，快啲啦！ 声嗡嗡，一粒一粒咁啊！哇，硬到死我点食啊？ 阿女啊，女，唔好净系挂住玩猫，出嚟食饭啊！ 喂，你哋食乜嘢啊？我都想同你一齐食啊！ 我嚟啦。 嗱，坐啦，坐啦，坐啦。嗱，妈咪今晚就话唔翻嚟食，有应酬。爹哋买咗啲外卖，我最识买你嘅嘢噶啦。嗱，有盐焗鸡、椒盐鱿鱼、咕噜肉虾， 好嘢啊！食饭咯， 我又食。 喂喂喂，做咩你只猫跳埋上台噶？抱翻佢落去啦。 好肚饿啊，请我食都唔得啊。 猫仔乖啦，呢啲嘢系人食噶，嗰啲猫粮先至系你食噶嘛。 唔制啊，但我真系食唔落嗰段猫粮啊，硬哨哨。摆多对筷子啫嘛，做咩唔请人食嘢？早知就唔应承天堂嗰阿伯啦。做猫原来一啲都唔好玩噶，真系激死人啊！ 喵，猫仔猫仔，哎呀，做乜嘢冇嚟心机噶？ 你话呢，你将我扮到成个女仔咁，我又讲唔到俾你听我嘅感受，点会好心情啊？ 我讲俾你听啊，我头先啊经过咗有一间卖香水嘅铺头啊，见到有一只香水咧叫做 Cat 啊，好香噶。嗱，我帮你喷下。 够啦，够啦，够啦，真系癫够啦！我唔系女仔嚟噶。 喂啊，你去边啊？啊，梗系妈咪翻嚟啦，妈咪。 系，冇嘈，入去，唔好叫，我手上有刀噶，一刀插死你啊！ 你想点啊？ 本来就想发财，不过见你咁靓， 你做乜嘢？ 或者同你倾下偈先啦。 你唔好过嚟啊！块面好长啊！你救命啊！ 系啦，佢危险啊，唔得，我要救佢啊！ 你只衰猫，踢我，踢死你，踢死你！ 救命啊！救命啊！ 死！俾佢跑出门口添，我都系快啲走啦，走啊！ Kitty 啊，你点啊？ 我系轻神啊，我就嚟唔得噶啦，就嚟死啦，你可唔可以叫翻我一次？我个名字啊！ 多谢你啊 ，Kitty， 全靠你救翻我啫 ，Kitty，Kitty。 你终于翻嚟天堂啦！ 仲好讲，喂，做猫咧一啲都唔好玩咯，仲要俾个坏人一脚踢死埋添。喂，话时话，那个坏人个样子。面长长咁啊，喂，有啲似你， 作死你啊！死咗，你今日想翻嚟投胎咯？有乜唔好啊？ 但我真系唔想由 B B 开始做起咯。 嚟啦，我最多啊，俾你去一啲富贵嘅家庭，有几个工人照顾你，有奶妈，做富二代，好冇？ 唔好， 唔好啊！算我怕你啦。咁你想点啊？ 我想。同佢再续前缘 ，Win 时啊， 咁啊，哦，好啦，啊，见能我自己啊做错在先，我今次破例俾你做翻一次大人啦， 系咪噶？好嘢，诶，咪住， 又点啊？ 做咩大人先？嗱，讲明啊，我唔做嗰啲老伯伯噶，我最好咧就做啲有机会同佢喺翻埋一齐嘅。 诶，你睇呢个边个？ 咦，呢个？咪近排拍电影最红嗰个张飞， 冇错啦。嗱， 佢即将咧有一个大劫，应该咧就未必过到嘅。嗱、啊，我就俾你个灵魂继续佢嘅生命啊，你将会做咗佢，好唔好？ 咦，咁啊制得过喎、啊？但系我会唔会唔记得晒以前啲嘢噶？ 谂，今次你系一个 special case， 我准许你咧唔使饮孟婆汤，俾碗罗宋汤你，所以咧你又会记得翻以前嘅嘢嘅。 喂，罗宋汤正喎、 啊！啊，时辰即将嚟到啦，准备好未啊 ？I'm ready。 好，我打。啊 哎呀，女唔好再系咁啦！只猫仔都死咗咁耐，你仲系日日咁样苦瓜干。哎，我买嗰只俾你啦。 我唔要啊 ，Daddy， 我想要 Kitty 咋。 人死都不能复生，猫死都系啦，唔使咁执着噶噃。边个敲门呢？我开下门先啊。咦？你咁熟口面嘅，你 边个啊 ，Daddy？Hello， 我想揾 Wins。 边个揾我啊？哇！你唔系拍戏嗰个电影明星啊？姓张嗰个 系？ 点解你突然间会嚟揾我嘅？ 故事实在太长篇啦，不如我哋出去行下，我慢慢解释俾你知咯，好唔好啊？ 好啊！ 嚟啊，行啦！ 哦， 系咧，头先见到你个样，好似有啲唔开心咁。 嗯，因为我挂住我只猫只 Kitty 咯。 其实咧，佢真系唔应该叫 Kitty 嘅。整个故事的发展呢就是其实是这样开始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e miles and miles from your nice warm bed.Just remember what your old past said. 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trouble, and I got them too.There isn't anything I wouldn't do for you. We stick together, see it through, 'caus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Some other folks might be a little bit smarter than I am, big and stronger too, maybe, but none of them will ever love you the way I doIt's me and you, boy. And as the years go by, our friendship will never die. You're gonna see it's our destiny.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你是我的朋友，我是你的朋友啊！风骚爆人今日嚟到尾声噶啦， 哇！又要准备执嘢咯， 听日见到丽睿前辈啦， 系啦，听日就会全部齐人啦， 哇！ Yeah， 即刻换翻件战衣先， 点啊？即刻 会点啊？ 即刻啦，闪大 show 武技， 好啦啦啦，我俾翻个波你， 咩波啊？ 呢粒波， 哇！ 我 disco 嘛，我听日十点见， 好， 明天见， 再见，拜拜。 see what's in you. One, two, three, four. This happened once before. Sitting in